首来自朴树的《清白之年》，听到他轻轻地跟你说这声“嘿”了吗？那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哈，我是张婷。今天呢非常开心，是因为马上进入到一个天蝎月，就是我们说从10月24号到11月22号的这一段时间，进入到一个天蝎月的这样一个状态。为什么开心呢？因为我要过生日了。也在这里祝福所有在这个阶段过生日的所有的朋友们。算是应景的一个祝福哈，当然平时如果大家有什么生日祝福的话，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搜索 YGTP986，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我们的音乐随心听986找到我们。今天就来听一听，在这样的一段时间会过生日的这些歌手们吧，他们都是天蝎座。如果按照星座划分的话，这个天蝎座呢是12星座当中的黄道第八宫，在天秤座之东，射手座之西，而出生日期刚刚已经说过，在这样的一个区间，很多人对这个星座就觉得是一种特别神秘的感觉。所以今天的这些歌手，他们的歌曲，你们能听到这种感觉吗？也可以想象一下自己熟悉的那些歌手，他们竟然是天蝎座，所以今天来听一听这些歌曲吧。先来听一首可以让我们加快速度的歌曲，这首歌来自羽泉，对，他们也是天蝎座的。而这首歌呢是当时在一部电影叫做《开往春天的地铁》，这是一首插曲，相信你曾经听到过《开往春天的地铁》。 惩罚，只是我。

总在伤你的心，我总是很残忍，我让你别当真，因为我不敢相信你如此美丽，而且你可爱至极。哎呀灰姑娘，我的灰姑娘，我曾经忍耐，我如此等待，也许在等你到来，也许在等你到来，也许在等你到来。 这首《灰姑娘》相信大家非常熟悉了。其实这首《灰姑娘》的原型呢是郑钧的前妻，当时这首歌呢是并不是主打歌曲，但却红得有些莫名其妙哈。可能这本身也是因为这首歌透露了一种真诚，没有那种特别矫情的东西在这里，有一种宿命当中相遇的感觉。这首来自郑钧《灰姑娘》。今天来听的一些歌曲都是这些天蝎座的歌手们他们唱的歌，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带有一些性格在里面哈，比如下面这一位张楚。其实提到他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有些陌生了，因为他在耀眼的那个时间离我们有些遥远哈。这首歌是1994年的时候当时发行的一张专辑，在这个时间提到这一首歌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你会想起这一首歌。而这首歌的专辑创作理念呢，就是在一个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考虑了很多的事情，听歌来感受一下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歌名，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空气里都是情侣的味道，孤独的是可耻的。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大家应该相互微笑，搂搂抱抱，这样就好。我喜欢鲜花，城市里应该有鲜花，即使被人摘掉，鲜花也应该长出来。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大家应该相互叫好，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生命像鲜花一样展开，我们不能让自己枯萎，没有选择，我们必须恋爱。鲜花的爱情是随风飘散，随风飘散，随风飘散。他们并不寻找，并不依靠，非常的骄傲。孤独的人，他们想象鲜花一样美丽，一朵骄傲的心风中飞舞，跌落人们脚下。可耻。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的一首歌叫做《还你门时》，也是他很经典的一首歌曲了。余文乐是天蝎座的，相信你听到这首歌会想到这个信息了。这首歌是他在2002年发行的一首歌曲。其实我们说到星座，大概只是一个性格共通点吧。比如下面这一位，当时我在中国有嘻哈的时候看到他的很多表现，就在猜测他的性格应该是这个趋向的，后来果然是被我猜中了，他就是吴亦凡。在节目当中，他有很多的时候会直言不讳，包括会很直接的去把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是这个星座的人一个特点吧，有一种不从众和坚持自我的这种表达的需求。 而且这首歌曲呢，是他当时在2016年的时候11月7号，也是在他26岁生日的时候发布的一首歌曲。对，这首歌也是创作的非常不错的成绩，这一首来自吴亦凡的 July。 我们下半时段依旧锁定 FM 986，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听一听关于天蝎座这些歌手的歌声。 Talking to the morning, we don't need any sleep. I hate it when you go to work, laying to the sun and it feel like a dream. I hate it when we go to work. You should be feeling, baby, I'm doing what was right. Never blame me now. Tell me what you wanna say. Show me how you're feeling, babe. Get what you got coming to you. I know what you like. You know that I'ma keep it coming. Oh, something about this moment got you in the mood. Say you got a situation, tell the other, gotta move easy. I may have to call and work, girl. I'm supposed to let this work, girl. This year is a good function. I'm enjoying when it's crunch time. You ain't know, but when it's lunchtime, I'ma get it by the way, girl. But only for spending some time, sometimes. Baby, baby, I'm doing what was right. Baby, baby, now.You wanna say, show me how you feel, babe.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远征。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 索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watch me burn. That's alright, because I like the way it hurts.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hear me cry. That's alright, becaus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That ain't the whole story. I've been stuck with jobs no one else would take before me, 'cause I had to.That was going up, 1-800 number stars to pull me up. I knew I had to make it. Without music in my life, I'm naked and homeless. So if I'm down and hurt, are you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watch me burn? That's alright, because I like the way it hurts.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hear me cry. That's alright.Say I'll never make it, but I just use it as fuel. The more I have to keep improving. Race won't ever be the reason I'm not succeeding. No, will I sell myself short? I'll get what I'm deserving, 'cause I put in my heart and I put in my soul, and I've always believed that I would make it this far. So if I'm down and hurt, are you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watch me turn? 这首来自 Jason Chen 陈以彤，这首歌呢是两首歌的一个 combine， 听到了吗？一首是 Love the Way You Lie， 还有一首是 Not Afraid。 一首歌听完两首阿姆的歌，是不是觉得非常过瘾呢？也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今天就来听一听这些快要过生日的人他们唱的歌曲吧。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会从共性当中去找个性哈，因为好多人都帅得非常的类似，但也有各自的味道。下面说一位周柏豪，提到他可能有些人会很陌生，但你如果看到最近播出的这个《使徒行者二》的话，应该会对他有一些印象。我也是刚刚把这部剧刷完，所以对周柏豪这个人有了一些立体的感受。因为之前经常听到他的歌曲，他的歌声呢是非常的好听，而他也是一个非常高产的这样一位歌手，之前曾经做过歌手、演员、模特，同时呢也是艺人篮球队的队员之一，一位香港歌手。而这首歌就是来自周柏豪的《够钟》，讲述一段感情到结束的时刻了。 像我这样成就或太勉强，而像你这样每一位也心痒，清楚你未暗示我是我幻想，给我想太多导致内伤，迷药快过回复正常。够钟死心了，当你沉默得高调，当得我力竭低潮，为何常要打扰？过几多通宵？

在心头的感受，想对你说，但却从未说出口。我只能够为你默默付出，不在乎拥有，错再多，我总觉得不够。狂野的风，争夺真正的爱囚，思念的人，看你背影远走。听别的歌，悠悠唱着往前走，别回头，看不到我为你消瘦，不忍看到爱恨匆匆的尽头，所以选择不愿为你守候。时间在穿梭，别管你和善不休，谁残留，没有谁能陪你到最后。 是来自陈伟霆的《无言守候》。没错，陈伟霆也是这样的一个日期马上过生日了。那这首歌是当时的电视剧《少年四大名捕》的一首插曲。就提到陈伟霆，很多人也现在是非常熟悉，在演艺事业还有歌唱事业在同步的发展当中。当然现在看到他的出演的剧作多一些。接下来听歌，今天来听的这些歌曲呢，都是在这样的一段时期马上要过生日，我们说的天蝎座的歌手们他们怎么唱。其实下面这一位应该不算歌手啊，因为他的歌曲很少。他呢就是朱茵，但提到他的荧幕形象，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的深刻。那个敢爱敢恨的紫霞仙子，其实在我看来也有那么一些天蝎座的特有的这种性格特质。所以这首歌就是朱茵非常少的一首歌曲了，一首粤语歌曲，来自朱茵的这一首《玻璃》。 最后

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不哭泣，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藏，亏欠你太委屈、啊、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不能再这样下去，穿过爱的暴风雨，宁愿清醒忍痛地放弃你，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 太委屈来自桃子陶晶莹，也是她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之一，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爱缺》当中，是她的代表作哈。这首歌讲述的是最懂女人心的一位词人为她量身打造的一首抒情歌曲，说的是情人在面对背叛的时候一些委屈的心情。那再来说一说下面这一首歌曲吧，这首歌曲呢来自金海心，其实也说出了很多这个星座的人一个特性哈。我们说他们非常的神秘，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冷冷的感觉，那为什么呢？就是可能心中有着一些感受在，那种感受叫做那么骄傲。 晨蓝胡思乱想，夜色真好，让我睡不着，为何你总是想要逃？相思若好不了，只能怪我找不到解药，你从未给过我爱的讯号。糟糕，我陷得比你早，你爱得比我少，注定要受煎熬。世界都听到，别那么骄傲，我随时可能走掉，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夜太长，月光一定会冷掉，如何是好？你欠我一个拥抱，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怎么你还没看见我的好？ 的苦恼睡着了觉。 保持自己的骄傲是一个值得去深思的课题。那今天看看时间，送上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白举纲，没错，他也要快过生日了。这首歌呢叫做《走了》，也希望大家在今天有个好的心情。我们再见。 夜静静，夜遥远，思念被距离局限，像小孩不会抱怨，待在他影子后面，越亲切越费解，偏见随距离不见，没什么会改变，没什么不会变。我猜上天一定是眷顾吧，只是想听 北京时间12点整。